我哋唔可以活在历史嘅过去，因为世界不断喺变之中，而到了今日更加变得快。 咁其实我哋学历史嚟有咩用呢？ 其实过去、现在同埋未来系连贯一体嘅。我哋唔了解过去，唔了解历史，我哋冇办法能够掌握现状，同埋咧系放眼未来。 逢星期三8点，何俊仁、刘世良还看历史。好啦，头先我哋讲到咧，究竟如果即系中梵建交啊？達成呢個框架協議之後咧，究竟中國嘅天主教會啊，喺呢種叫做釋智慧式嘅主教、釋智定嘅嗰種模式嘅主教帶領底下，會唔會發展呢？咁樣嗱，你就話短期內會倒退啦，長期就會成功。我諗我係睇唔到噶啦，其實 我睇唔到噶。 短期同長期我哋都睇唔到噶啦，我哋只係睇到眼前嘅嘢嘅啫。 我只係搏一搏嘅啫，即係賭徒咁，即係一賠一百我都照買落去嘅啫。我同你嘅分歧喺呢度。 我觉得就明知系有伏味咧，我就唔会买嘅，即系等于呢个车仔对屈福特一样。明知有咁重嘅伏味，你睇巴卡若高你就知噶啦个表现，佢系搏俾人赶出场嘅，咁你就千祈唔好中伏啦咁样。咁咧就嗱，翻嚟咧就第三节咧，之前咧我哋头先你就讲过你睇咗套戏啦， 系 想即系推荐俾大家。 我星期五就發現咧，原來就有呢一個嘅逆權系列咧嘅第三輯嘛，由逆權大狀到逆權司機到逆權公民，咁我就覺得三套嚟講，嗱我三套都好認真睇嘅啦，逆權大狀、逆權司機 都好感人嘅三套，兩套都我睇過 我睇兩次添啦，有啲就喺戲院睇，跟住又即係上網。 而家 Cable 都睇緊播緊啦，逆權司機都 嚇，咁就。我覺得三套嚟講咧，呢一套我覺得係一個終結篇。 逆權公民， 佢同上兩套唔同。嗱，上兩套咧，我哋就係嘗試去揾啲英雄出嚟，包括呢個盧武遠啦，係咪？ 係。 就佢作為大狀， 逆權大狀係盧武遠嘅化身啦。 係啦，咁就逆權司機就係講個的士司機啦，係嘛？咁就，但系今次咧，逆權公民咧，佢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咧，都係做咗好少少嘢， 即係冇一個英雄式嘅主角。 我哋一句説話啊嘛，莫因小而善不為啊嘛。咁就由個檢控官到一啲嘅小市民大眾咧，都扮演咗喺成個推動呢個韓國嘅民主運動。 即係1987年變天啊，差唔多。 就剛剛係即係呢個朴正熙係咪朴正熙啊？ 唔係 全斗焕落台。 跟住卢泰愚，全斗焕之后，跟住卢泰愚 系啦，跟住先金明三、金大中、卢武远、李明博， 最先上台就系反对派嘅。 而家就系卢武远个 friend 文 在寅，系嘛？ 都系左交嚟嘅， 都系左交嚟。咁所以变咗咧，佢呢一套戏咧，佢由嗱我数啦，我唔会讲晒出嚟，如果唔系大家冇兴趣睇。不过讲完你都会睇嘅啦。由检控官佢唔签呢一个嘅火葬令。 因为当时其实系暴力冲突爆发，即系示威之后有两个学生死亡。 咁其中一个咧就喺佢扣留佢问话嘅时候咧，就系俾佢浸死咗嘅， 酷刑打死嘅其实。 因为佢系咁揿落啲水度啊嘛， 逐死啊。 咁连个检控官咧，佢唔肯签呢个火葬。咁佢个怀疑就系咩？喂，佢屋企人都睇都未睇过佢，佢就会批准个火葬？佢咁老远，系都要佢验尸开始。到咧，一啲嘅獄卒啊，同嗰啲被囚禁嘅政治犯咧，係交換啲信息。因為佢嗰陣時候咧，係好多地方咧都有啲驿站咁樣，個個都要搜身嘅。咁咧，嗰個獄卒咧都好危險地咧，係運翻啲嘢出去，包括咧，因為有好多時佢哋要做呢個攞 statement 嘅時候咧，包括佢嗰啲搞死嗰兩個搞死個細路仔嗰啲咁樣嘅差佬啊。或者嗰啲國安咧，我哋叫做咁，佢落口供啊，唔關我事噶，大佬係邊個做咁樣？佢咪偷曬啲嘢出嚟， 偷曬出嚟， 即係嗰啲肉卒啊，幫手佢 mark 撐曬啲 notes， 全部幫佢拎翻曬出嚟，包括啲記者，包括個醫生，全部每一個人咧都扮演好少好少嘅角色， 但係就推動咗成個南韓嘅政治變革， 就變天。包括有一個僆仔，其實佢本來個女朋友本來都唔係好想即係搞呢啲嘢嘅。因为他啊舅父就是那个狱卒，就叫他帮手运啲嘢出去， 因为佢太过我哋叫 M K 妹，一睇个样子知道你唔系搞呢嘢嘅，即系化到好靓， 即系唔系社运中人啊。 系啦，带住个 Walkman 啊，当年我哋兴 Walkman 嘅八十年代系嘛，佢舅父特登送个 Walkman 俾佢，就是、叫佢帮手运啲嘢咁。 即系等佢个样睇落去唔似呢个社运人士。 咁佢就话：喂，大佬，我老豆当年就系咁样死嘅，咁你仲想重蹈呢啲咁嘅覆辙，仲搞呢个政治咁样？后屘嗰个女仔都即系动心。咁当然啦，韩国仔做呢啲戏咧，佢就好识玩呢啲煽情位嘅。 但我覺得連續呢啲即係韓國嘅文化界咧，我覺得當多少少都係感受到嗰、那個即係朴槿惠政府啊，有少少即係對朴正熙嘅年代嗰種嘅統治咧一種嘅陰影啊。因為當時又傳出朴槿惠咧喺文化界有黑名單啊嘛， 係啊， 係啊，封殺嗰啲嘅 全面反朴 演藝界文化界嘅人，我估呢啲戲咧就係全面反朴嚟嘅，所以連續三套由朴正熙年代跟住到全斗焕年代。而家呢套就系应该就系呢个卢泰愚年代，即系南韩嘅。 唔系，未卢泰愚未做总统，佢就系讲紧全斗焕。 全斗焕 吓，咁就系、是、嗱，你逆权司机就系讲紧江州啦， 江州事件、 就 是、都系全斗焕嘅应该 系啦，都系逆权大状就好似朴正熙。 朴正熙年代，朴正熙遇食之后就系全斗焕咯。 系咯，咁所以佢其实都系一个反扑嚟嘅，因为你谂下嗰个逆权司机同逆权大状嗰个男主角叫咩名啊？嗰条友嗰个肥仔。 金钟国好似 吓， 金钟国， 宋康豪， 宋康豪啊， 宋康豪，佢都本来唔系政治人嚟噶、不过佢俾人哋咗个黑名单。 个宋康豪都喺黑名单里边， 系啊，喺黑名单里边，因为佢做咗逆权大状，所以入咗黑名单啊，添。 所以咪唔单一件污两件位就拍埋逆权司机啦。 唔系，反而佢咧就做逆权司机嘅时候，唔系因为污秽添啊，佢话我惊我演绎得唔好呢个角色。 做咗影帝啊，因为呢套戏。 佢竟然演得唔好呢个角色，即系有负大家对即系江州事件嘅期望。 嗱，呢个情况似咩咧？似最近另外一套上映《The Poster》，史提芬史匹堡系咩咧？因为 Donald Trump 上场，不断同主流媒体开拖， 系 不断封杀主流媒体，甚至系提出佢嘅所谓 alternative news 等等呢啲 alternative facts 啊呢啲咁嘅嘢，就即刻埋班揾咗呢个 Tom Hanks 加呢个梅丽史翠普。就拍呢个当年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点样系刊登咗越战国防部嘅报告，然后政府出禁制令，跟住大家一齐美国传媒集体反台，就系捍卫新闻自由，都系因为个政治环境逼出嚟嘅，呢套戏都系。 系啊，唔系我睇完之后咧，我发觉即系韩国仔咧，即系你当佢有五成系创作啦，其实嗰啲创作嗰啲位系唔重要嘅，因为佢 大朗系真嘅， 大朗嘅系真嘅，就系例如两个学生死，一个就系。被掟汽油弹掟中个后脑，因为原来掟得死嘅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酷刑之下咧系 逼供逼死嘅。 咁当然啦，韩国人咧就有争论嘅，佢就话：喂，你好似 portray 到成套戏咧，系因为学生运动，就其实 系 唔止嘅，工人 工运系 啊，或者一般嘅民众，你唔可以个民主运动只系单靠学生噶嘛，一定要其他群众即系起嚟即系撑场。但系你死嗰两个学生咧，就好明显系一个嘅 catalyst 嚟嘅。催化劑嚟， 咪即係等於而家三字一樣啫嘛，雙學生。 因為當陣時嘅全斗焕咧好緊張咧，就八八年嘅奧運要成功地舉行， 係 咁所以咧佢一路嗰啲新聞記者係爆一單爆兩單關於佢嗰啲內幕嘅時候，包括係佢唔係即係心臟病死啊，佢係俾人酷刑死嘅時候咧，啲記者一爆嘅時候咧，全斗焕係緊張。 嗱個原因咩咧？因為有個美國大阿哥喺度睇場， 亦都係， 所以菲律賓包括呢、這個即係柯拉桑即系人民革命咧，所谓当时嘅，即系呢个当时遇食系边个？柯拉桑 柯拉桑嘅老公啊，柯拉桑 系啦，当时已经 warn 咗佢噶啦嘛，落机会俾人行刺嘅，其实知噶佢 系啊， 咁就包括埋全斗焕都一样啊。当失去咗美国支持就玩完，我觉得系。 同埋嗰阵时候南韩咧，佢哋嗰啲政治犯咧，或者系嗰啲反抗者、不同意见者，全部都系匿入教堂，而佢最重要咧就系个神父。 咪同波兰一样， 因为佢好辛苦咧，即系运到嗰个成个过程咧，即系北陆啊，那个玉卒咧，嗰段过程嘅咧，就系拎俾个神父。个神父咧就喺个教堂嗰度读出嚟，跟住咧就好多外国嘅媒体都即系 抄低啦， 即系做 reporting。咁你对成个全斗焕政府咧个好大嘅冲击， 同埋佢因为佢系神职人员咧，你政府如果拘捕佢哋咧，亦都要付上好大嘅政治代价。嗱，呢个咧同共产党系唔同，我成日觉得，共产党唔单止无神论，而系话佢本身咧喺个政治，即系个党组织本身可以系冇底线啊。 你衰極都好啦，我覺得南韓啊，因為佢始終因為 under 美國嘅軍事保護，所以咧美軍係住喺南韓嘅，包括台灣民主化都一樣，我覺得。如果唔係因為美國佬睇長嘅話咧，可以好血腥嘅，其實自己都俾中國人自己搞。 唔係，所以有啲人講啊，逆權司機嘅時候有人講嘛，其實韓國裏邊咧一個爭論就係、是，其實當年美國佬係要負責嘅。 光州事件梗係啦。 光州事件，因為點解咧？任何嘅軍事嘅 deployment 啊，即係嘅喐動， 要通知美軍司令嘅大佬。 你可以容許呢一個全斗換派兵入去， 派散兵落去， 去呢一個嘅光州，即係你美國佬 approve 啦。你美國佬 approve 嘅話，即係你要負呢個最大嘅責任咯。而當陣時，你諗下，佢喺無論菲律賓又好，南韓又好，其實美國佬都係轉態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哋僆仔讀民主化嘅時候，咪講一樣嘢啊？美國佬衡量過，喂大佬，我鑊鑊撐你啲獨裁政權，兩嘢就赤化埋，即係變咗共產政權。 越南咪就係咁咯， 越南模式咁。 係啊， 我發覺喂條數計唔掂喎，咁不如逼台灣、逼南韓、逼菲律賓呢啲咁樣嘅開放嘅政體，反而我仲可以 manipulate 啲政黨嘛，同埋控制啲傳媒嘛，可以。 喂，你唔聽話，即係你陳水扁噶嘛，你唔聽話啊嘛。我有殺手鐧嚟喐你嘅，大哥。 菲律賓總統啊，話俾你聽啊，再咁同大陸佬喺度眉來眼去嘅話，隨時政變嘅菲律賓。 就唔似乎有人講啊，盧武鉉當日即係俾阿李明博查咧，後屘佢咪跳崖自殺嘅。 係啊， 其實美國個佬有份嘅。即系爆料出去，话佢老婆，话佢啲仔女，即系贪污。 因为佢知道， 跟住拉佢。 同北韩嘅即系阳光政策、北进政策啊嘛。 系啊，呢个政治阴谋嘅啲人讲出嚟啦。 当时嘅呢个北韩政府搞埋一齐啊嘛，咁。 因为南韩嘅左翼咧，由学生运动嘅背景，即系其实佢都系好似我哋咁嘅，搞开雨伞运动啦，佢哋仲激过我哋啦，又汽油弹，又石球，系嘛？嗰班人咧，其实一路以嚟咧。都是想即系南韓統一嘅 民族主義咯，其實係。 所以到今日呢一個嘅東澳咧，其實文在人 特登點解揀喺一個近北韓嘅地方啫？昌平大佬完全唔拉更噶，亦都係左交決定啦。我覺得 嗰、那個係左交決定，文在人就好明顯就係成日盧武鉉條線， 係 就係、是、金大中條線。 佢要幫盧武鉉平反添，我覺得係 佢。所以咧，你諗下南韓嘅民眾好多人都唔妥嘅，佢就話：喂，大佬。我明明訓練咗咁耐出嚟參加呢個東奧、嗯，你就係因為要招呼呢個 北韓 政治嘅理由，咁你又踢走咗我，我練都好辛苦喎，同埋嗰班友真係唔合乎水平嘅。嗰日打嗰個咩冰上曲棍球，我唔知你有冇睇啦，咁咪輸毀咗，唔知俾瑞典定係瑞士嗰啲咁樣噶嘛。咁啲人咪喺呢邊都嘈緊咯。你特登嗰度13個嘅球員，當然你唔係出曬13個啦，因為經常換人嘅，你夾硬篤4個落去。 实夹夹唔到噶，实夹唔到噶喎，所以我就话呢个亦都系一样啦，与虎谋皮。你问我好多南韩人咧，点解对卢武铉到呢个嘅文在人反感咧？ 嗯， 亦都佢觉得喂大佬呢个肥仔金都系邪恶政权嚟嘅， 系 你 engage 佢咧又冇好结果嘅，佢一只手咧就摆橄榄枝，另一只手咧就会揾呢个间谍啊，又会揾核弹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嚟威胁你。 但我觉得背后系美国佬叫佢咁做。 唔出奇， 借東澳呢一樣嘢嚟握手， 握唔握到都成問題。我覺得真係，因為你見到美國佬而家嘅政策咧，同中國就開始越行越遠啦。 嗯， 即係你感覺得到嘅，其實唔係話淨係佢嘅國務卿蒂勒森所講嘅嘢，我覺得亦都係包括嘅，即係成個即係我哋今日。另外一個新聞就是何志平被拒絕保釋啦， 係 亦都即係曾經將嗰個保釋金再提高咧，都唔得。 嗯。 咁咧就我覺得何志平案包括董建華嘅中美交流基金會喺美國被封殺咧，係同成個中美關係咧改變有關嘅。 同意， 因為呢樣嘢何志平喺行賄呢個嘅聯合國嘅呢個非洲國家嘅成員咧，其實根本上唔係新聞嚟嘅。老董嗰個中美交流基金會咧，一路咧喺呢個美國嘅大學裏邊捐錢，同埋咧即係將嗰啲專業人士啊、精英啊、軍校嗰啲人咧送翻去大陸咧去交流咧，亦都唔係新聞嚟嘅。 嗯， 点会而家先至嚟去喐佢啫？系嘛？你谂下最近法国传媒亦都爆出，就系话呢个中国喺呢个非洲嗰啲国际组织里边所设立嘅总部咧，点你每晚将啲资料数据送翻去上海啊？ 咁夸张？ 系啊，装晒嘢，将人啲资料送翻去嘅大佬。我觉得呢个一带一路咧，你睇今次文翠山访华咧，英国佬唔肯跪啦， 嗯， 唔肯系一带一路咧划押啦。我觉得一带一路呢个咧系中共嘅一个。 统战手段， 夺命草啊！ 嗯， 最后一支夺命草嚟嘅， 系 因为一带一路所牵动嘅地缘政治嘅利益太大， 你而家要梵蒂冈跟你中国模式玩，梵蒂冈可能会跪低。你而家要美国跟你中国模式玩，美国都会唔会跪低咧？欧盟会唔会跪低咧？英国已经冇咗欧盟呢个靠山，佢以为就可以如取如攜啊嘛。 唔系，所以有啲人最初咧觉得上一次 Donald Trump 走咗去中国咧就认晒契弟咁样。咁但系点解佢翻 佬嚟嘅？ 佢翻到去美国咧就有少少唔同啦。我就话喂，阿哥，第一，其实国务院嘅系统又唔系好妥 Donald Trump。国会有大部分人亦都唔系好妥 Donald Trump， 揾个外敌啦， 系嘛？你成个华盛顿嘅精英都唔系好妥 Donald Trump 嘅，所以你唔好话以为 Donald Trump 噏咗句说话咧，你知佢癫下癫下嘅，有时都唔知佢开边饭嘅。你以为嗰样嘢系中啊？ 喂，顶我都话啦，马云呢条友中学老师不学无术，听下我哋节目就知啦。喂，大佬，你以为见完 Donald Trump 之后，你就可以收购美国嘅 MoneyGram 喺嗰边将人哋嗰啲嘅房贷，即系嗰啲贷款公司收购咩？喂，大佬，結果咪賠咗2億咯，收購唔成，唔批啊，唔批啊！而家所有華為同呢個嘅 AT&T 嘅合作都唔批，即係話美國嘅網絡商 carry 華為嘅手機俾啲客，都唔批。 從我得到嘅信息咧，就美國佬好緊張咧，你嗰啲財大氣粗嘅大陸佬咧，就係收購佢嗰啲 所謂戰略有戰略價值嘅企業啊。 甚至乎有一次，我收到個 message， 孤人其名，佢問我：你有冇聽過呢個集團？我話冇聽過。咁原来咧，佢不停喺收购美国嗰啲酒店，即系好出名嗰啲酒店。后屘佢问完我之后咧，转个头，嗰间嘢咧就俾人拉咗啦，成班。我一阵搵翻俾你啊，因为我一时唔记咗嗰间叫咩名字，你继续噏住先啦。 喂，所以我就话 搵翻佢 WhatsApp。 喂，呢个唔系孤立嘅现象嚟嘅，所以美国呢啲咁样嘅阿里巴巴啊、华为啊，处处碰壁咧，佢先头以为真系 green light 啊嘛。Donald Trump 去完大陸之後，即係同呢個哇頂又著到著個老婆又著到好似嗰啲知客咁樣，跟住個孫女又出嚟可以呢個講兩句國語，唱下茉莉花呢啲咁嘅嘢， 安邦集團 就掂啦咁樣。 安邦集團，我揾翻佢幅圖， 所以我就話何志平一定要擺上 court， 點解咧？就因為佢要呢個係一個暴露一帶一路裏邊呢啲嘅所謂嘅 corruption 嘅問題，佢係一個 warning 嚟嘅，唔係 warn 中共嘅。是warn嗰啲參與一帶一路嗰啲國家，你睇大佬，大佬只有一個嘅啫。你跟美國佬揾食定跟大陸佬揾食，就係咁簡單。你諗下，諾貝爾和平獎嗱，當然你話任何人都可以提名，我哋都可以自己提名，揾人提名，我哋兩個去攞諾貝爾和平獎。但係佢今次係美國裏邊一啲重要嘅共和黨嘅議員嚟嘅噃。你要記住，唔係其他咩國際人權組織啊提名佢哋，亦都唔係嚟自北歐嗰啲人權交。唔係。竟然是来自美国有共和党有民主党但以共和党为主的一些嘅国会议员嚟嘅， 所以你咪觉得奇怪咯？即系对老共都摸不着头脑噶。佢要分析的时候，佢喂，啱啱你 Donald Trump 嚟到中国就认晒契弟咁，你一个屈美十，你嘅共和党嘅国会议员走嚟提名喺香港嘅问题上边同我对抗嗰班商学三子，但系你唔好谂得唔清楚，美国佬玩呢啲政治咧都系好醒嘅。系嘛？喂，我要同你讲数，就呢一个嘅北韩嘅问题，就呢个一带一路嘅经济利益嘅问题都好。喂，我唔揸住你啲嘢，我点同你讲数啊？ 喂，同埋好简单，中国而家最大嘅投资一带一路，其实就系港口、巴基斯坦、希腊啊等等啲地方，特别系巴基斯坦嘅投资系最犀利。巴基斯坦军方其实系受美国军方嘅控制。因为在反恐战里面 是、 一路追击呢个拉登在阿富汗 都是要靠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基地嚟嘅。你看到那套诶猎杀拉登那套电影啊，那个即系 CIA 嘅特工啊，点样去追查拉登在巴基斯坦猎杀佢咧？其实你都看到嘅，其实国防、情报、军事合作是全方位嘅，同巴基斯坦系。你想想如果巴基斯坦军事政变，又或者系出现呢啲咁嘅，即系美国佬一拍台嘅话，喂，大佬，你个瓜达尔港真系瓜得啊！我谂。中共嗰个投资嗰个瓜达尔港，99年租借期，即系殖民地嚟嘅，系巴基斯坦俾中共嘅殖民地嚟。 所以老共咧搞到一带一路嘅时候咧，其实一路美国系好警觉嘅，佢就用尽任何办法，包括学你话斋，即系头先我哋讲过嘅陈水扁嘅 case 又好，即系卢武铉嘅 case 都好。嗱，你走去自己喺我未 approve 嘅情况之下。同呢一個嘅北韓講做嘅盧武院咧，搞陽光政策咧，我背後咪喐， 背後咪喐你咯。 你陳水扁唔聽我話，不斷喺度抱屋老共。佢嗰陣時咪成日玩嗰啲咩公投嘅，其實根本係選舉操作嚟噶嘛。跟住成日講啲嘢，五時花六時變，得閒又即係咩四一不一一沒有屌。跟住咧就 搖嚟嘅啫嗰啲。 跟住咧就講到好激。 喺度刺激老共。喂，美国佬聪明在于咩地方？喂，大哥，你唔好玩完之后，你叫你 我埋单 先 啦， 噶，大佬，我同你喺度顶。我嗰阵时候，即系亲嗰啲六型嗰啲咧，话美国佬系醒到点咧？阿陈水扁嚟到同佢开会，咁佢就话：喂，我冇啊！即系陈水扁话，我冇噏过。美国佬掟个 file 俾佢，你睇下你自己讲乜嘢？ 一定噶啦！ 你睇下你自己点样前后矛盾啊，大佬！ 喂，当年啊，大家讲台湾民主化，讲李登辉点点点成功，如果唔系当年。呢、這個江南岸喺列根時代，大佬發生呢個江南岸喺美國佬嘅地頭行食一個江南嘅作家，大佬蔣經國，我諗真係即係我諗話真係褲都濕曬啊！當日真係你諗下，喂大佬你喺我地頭喐油， 嗯 係咪？所以你話蔣經國係咪真係自己想開放黨禁、開放報禁？所以我就話你點喺六七十年代跟美國佬揾食，你有個譜啊、嗯！就算你獨裁政權去到某個地步，都有個譜，佢都會喐你。但系而家問題就係咁啦，而家香港或者係大陸，就香港問題會成為中美角力嘅一部分。你睇到呢個何志平、董建華已經睇到嘅， 係 係咪？何志平唔俾保釋，但係更好笑嘅新聞係咩咧？就是、蘋果日報今日話咧，何志平嘅辯方律師透露就係何志平喺獄中都繼續宣傳一帶一路喎。哇，大佬，我就係話。即系等 佢同边个？佢同边个宣传啊？同啲玉卒啊？定系嗰啲 拉丁兄弟帮啊 ，Puerto Rico 嗰啲波多黎各啲黑帮啊，同埋黑人嗰啲，我谂即系一路冲紧凉，一路宣传一带一路啦。 大家一路喺度执番梘嗰阵， 系何志明执啫。其实，即系你谂下，真系几荒诞。即系你问我就系话，即系如果系咁，应该国家啲战狼应该出动去拯救呢个何志平啦、 啊。 喂，大佬。即使是一張刺字、一條底褲都有佢嘅作用，入咗去監裏邊都不忘報效習近平。大佬呢啲人喺邊度揾啊？你話，即係你睇完之後，你都唔知係覺得係荒謬定好笑啊？ 唔 係， 我諗佢都 internalize 咗自己咧，即係真係為國家。 喂，大佬，你對住嗰啲拉丁兄弟幫、嗰啲墨西哥、波多黎各嗰啲移民嗰啲黑幫，大佬佢個手瓜大過何志平個頭。你同我講 one bell one roll， 佢可能同阿 Madoff 講咧，好似阿 Madoff 係同佢同一個倉噶嘛，係嘛？ 同一個監獄啊，馬多夫同一個監獄， 係啊，好似同一個監獄噶嘛，可能佢 即係點啊？龐氏騙案 佢係啊， 下一次搞龐氏騙案咧，一帶一路啱啊！ 喂，同埋佢可能收埋好多嘅狀，阿 Madoff 雖然話判咗百幾年啫，百幾二百年啫， 我懷疑就佢梗係吸納嗰啲嘅拉丁兄弟幫啊、黑人嗰啲咁嘅幫會同埋意大利嗰啲 mafia 咧。就出獄之後搞一帶一路喎，講真啊，即係喺一帶一路裏邊發達，大家可以走私啊、運毒啊咁樣呢啲咁嘅嘢。 唔係，但係你睇美國佬咧，講翻轉頭就係咧，其實佢喐何志平呢下咧，其實都好快手、心狠手辣。 係，同埋一路唔俾佢保釋嘅，睇到。 嗱，你諗下， 佢租定屋㗎、啊、今次。 你幫老共做嘢啊，大鑊！何志平呢個個案睇到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好快同你切割。 佢哋會問 ：Who the hell is Patrick Ho？ 唔係咯。喂，但系人都知道，喂，佢梗系受命于阿爷落 order 叫佢去走去贿赂嗰啲非洲官员啦、啊。佢边有咁多钱啊，大佬？你仲明眼科医生一件事啊？边有几百万即系贿款俾人啊，大佬？ 喂，十年啊，佢帮呢个中华能源基金会，十年啊，隔篱嗰个助手叫老长安啊。 唔系佢蠢一件事，即系例如话透过 email 讲呢个贪污款项系嘛，透过美国银行走去转，即系全部都系有痕迹嘅。咁呢个蠢一件事，但系佢帮阿爷做嘢就好明显噶啦。 咁肯定系噶啦，因为老董系统啊嘛，其实系。 而佢恃住以为自己帮阿爷做嘢咧，美国佬唔敢喐佢。喂，老实讲 ，Donald Trump 落到 order 下边，而家啲人都唔听啦。 你叫 Donald Trump 自己都一副都系，你又炒完呢一个咩CIA， 又炒呢个联邦调查局， 佢自己通俄门咧就嚟开波， 系咯，都俾人喺度搞紧。所以你凭 Donald Trump 一条咁嘅傻佬出嚟乱咁噏嘢，五时花六时变，以为可以即系可以搞得掂。是呃你。 唔同埋我觉得何志平模式呢，事实上共产党而家係要打击呢个中国模式㗎嘛。 係。 真係㗎，你见到何志平呢个模式以往咗十年可以横行嘅原因係咩呢？就係、是、共产党即係、就是、中国美国一路呢由1972年开始呢都相信 engagement。但係我睇到共和党嘅转变唔係 Donald Trump 上场，係 Donald Trump 上场之前、 嗯、 共和党里面一路对中国嘅鹰派一路抬头。而呢個鷹派的抬頭不是話因為他要反共咁簡單，而是他 engage 咗中國入埋 WTO 之後， 發覺 跟住佢發覺，喂大佬，而家佢要我跟佢規則玩， 大佬咁多年，佢要佢开放嗰啲嘅服务业，一步都唔开。 你谂下上一次， 然后我美国市场开放咗俾你， 系你谂下上一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嘅时候，《时代周刊》嘅封面 China Warn， 其实佢真系 Warn 咧，就唔系 W O N 啊 ，W A R N 啊嘅 Warn 啊，就系警告美国人，喂，而家我输俾佢，开始唔系输咗，而系准备会输，所以咧大家要警醒，即系对中国呢一个威胁咧。是开始要即系鼓足呢一个嘅干劲，真系力争上游啦！而家呢个时候就话俾美国人听，喂，你唔好以为即系一讲个 China 呢个字出嚟就系全部都发达先啦。屌，有啲原则啊，有啲价值，有啲立场嘅嘢咧，我哋要企翻稳。 嗱，所以你见到佢个影响唔系净喺美国，你到今次英国首相访华咧，完全咧同即系以前嗰种习近平访英咧，嗰种中英友好，大家有钱大晒咧。 系 嗰种咁嘅感觉完全唔同，佢亦都冇就香港问题出声，亦都咩成，但系咧系冷处理啊，处理中国关系， 系 即系话对一带一路呢样嘢，美国佬一定俾咗好清楚嘅指示，系唔可以同共产党一齐玩。 你谂下，一路都放低咗呢一个嘅香港嘅问题好耐，自从雨伞运动到李波啊、郭文贵事件咧，其实美国国会咧。都已经搞咗两三次呢咁嘅听证会噶啦， 有林文基都去过啦，系咯， 系啊，嚟州嚟喐你噶啦，马田都好耐未去过美国，即系 啱啱啊，陈太好似去咗啦，系嘛， 咪咯，全部都扑晒出嚟去喐佢啦，即系你唔好话嗰个单单系一个即系美国国会员嘅即系政治考量，我关心中国问题，因为要挑战中国，即系惊中国强大，而系你系俾位佢入，俾位美国佬而家呢个时候咧，系咁插你喺背后插你几刀。 所以我咪话咯，你睇到嘅 DQ 周庭呢单嘢咁恶劣，咁恶劣，你一个党国机器去对付一个靓妹，你谂下喺外国嘅传媒眼中所 portrayal 出嚟嗰件事嘅 picture 就系咁样， 核突咯， 系啦， 难睇咯， 系核突难睇，即系一啲所谓 ugly scenes 就系呢啲咁嘅嘢啦。咁我就 其实佢好无谓嘅，嗱，你商学三子又好，周庭呢单嘢都好， 喂，大佬罗冠聪啊，仲系参选紧啦，2016嗰阵时。 有鬼得佢啦！即使我当你话判决即系嗰个咩确认书又好DQ 都好，喂嗰啲你要揸紧一件事，喂但系嗰两单 case 你就放咗佢啦，即系包括你系咪应该 DQ 埋罗冠聪、刘小丽、长毛同埋姚松炎，系咪啊？你系俾我哋香港人睇，俾个下巴威我哋，我哋唔可以越过呢条界线，我哋唔可以咁样选嘅。但系喂，你单单都系咁 咯，佢 DQ 四嗰下已经系。过晒位噶啦， 过晒火噶啦。 而今次 本来佢捉正条路， 本来佢已经 establish 咗一个叫做选举确认书嘅制度。 嗯， 如果唔系今次 DQ 周庭嘅话，实际上大家都接受咗呢个选举确认书呢个制度。 因为佢最初 捉永远都系捉一啲冇民意基础嘅人去 DQ 嘛。 由梁天琦到梁友，我哋系佢系攞唔到群众嘅撑场噶嘛。喺我哋泛民主派嘅主流里边，系冇乜人理佢，系我哋噏下嘅啫嘛。系咪？因为佢哋都成日喐我哋，我哋点会撑佢嘅啫？但系你一开始咧，由呢条线再过埋去长毛刘小丽， 所以我咪话贪胜不知输咯。你而家就最好 高 to 化咯，我成日 就系、是、引佢哋继续深入啊！呢、這個、叫有敌深入， 继续踩埋你啦。 因为你继续踩落去嘅话咧，佢个对立面会越嚟越多。香港人嘅愤怒咧，你见到今次周庭嘅事件咧，嗰、那个愤怒咧就比上一次修改议事规则咧已经又再升咗一步。 更严重 系啦，你睇到阿林郑嘅民望，包括郑若骅嘅民望插水咧，未反映出嚟嘅。我话俾你听，下一次即系话今个月嘅第一季，即系第月头嗰个 survey 咧，你就睇到嘅呢样嘢。我相信啊，对林郑嚟讲咧系彻底六八九化，即系话佢等于佢嘅民望净值系零啊，或者负、 okay. 或者负数啊， okay. 即系等于已经变成六八九啊。 系 而郑若骅系衰过袁国强，你谂下，佢一上场嘅民意调查。是三十几，袁国强是四十几嘅，仲系，佢已经衰过袁国强，即系话佢唔会再上，佢只会更衰。好啦，我想问下你啦，如果你中共将你自己嘅 keeper 玩到残晒，因为你俾啲重口味嘅 job 佢做，而家连佢哋嘅公信力都玩完啦， 咪所以 冇你下一波点搞呢？所以我就话要有敌心入，梗系啦，等佢再嚟，因为佢啲马仔已经冇公信力啦嘛。 同埋我哋就累积紧我哋嘅民气，或者系叫做矛盾，一步同你爆一步。爆破，即系例如话你再嚟廿三条嘅，话我哋一定反扑噶，我都有足够。 最好你用街叔嗰条线， 系 反廿三条嘅全部唔准参选， 就好多人唔会 去。我话俾你听就，你就谷晒所有人去同你街头玩嘅啫，其实就系咁简单啦。 系啊， 系嘛，大家都冇机会参选啦。如果佢冇可能支持廿三条嘅，呢个政治自杀，佢一定要出嚟反。 如果反親嘅等於不擁護基本法咧，我相信劉少佳呢個就變成係繼六八九之後香港民主之母啊，六八九就民主之父，兩個加埋就係等於催生呢個香港嘅更大規模嘅反抗運動。 所以我咪話啦，你繼續 keep 阿鄭若驊喺度，你佢都應該有份推銷廿三條。 誒，繼續敲咯喺度， 係嘛？ 係、哎、由佢去推廿三條仲好， 即係佢又好似仲衰過當年葉劉個角色。葉劉點解會無端端保安局局長之後揾佢做呢個推廿三條咧？當年就係因為佢民望高啊。 民望高第一，第二梁愛詩出嚟噏錯嘢啊嘛，梁愛詩話 頭上一把刀嘛， 頭上一把刀嘛，真係廿三條喺講完之後就賴嘢啦嘛。好啦，揾個民望高出嚟，結果咪中伏咯。所以我就話，當你當日七七七上京，你記唔記得習近平加持冠頂？哇，大佬七情上面開心到咧，即係出嚟嗰個不可一世咁嘅樣。當時我都判斷佢話撲街開始啦，真係。即系你知嘅呢啲嘢捧杀共产党罪咧， 系 乜？你冠完顶之后飘飘然，你有个理智里边判断呢啲嘢唔应该做嘅 ，DQ 周庭系咪？根本系唔应该做 的。唔系佢而家反而调翻转头，就话呢个咧 选举主任 阿七七七咧就系喝停呢一个嘅姚松炎，佢咁都想攞 credit 喎，点 好明显啦、啊！你见到阿汤家骅嗰啲出嚟 spin 咪系咁咯？你信唔信啊？打死我都唔信系乜？如果你问我七七七嘅话，应该就本来系 DQ 埋姚松炎添。 但是如果你 DQ 姚松炎你真的很难找一个好一点的理据。即如果你相对 周庭的 case 来讲，周庭 还没有。 还容易讲少少。 但 周庭还是那个党纲。 但那个 argument 都变成是思想审查。因为除非你有23条。 但是个问题就是在他的角度，他要抄姚松炎都很难抄嘛。 所以不是打电话去问他，你去时代这个力量出席的会议是不是支持他们的立场咯。 咁白痴。 咁你想想这件事摆在公众眼中，你想想多恐怖。喂，大佬，下一次佢就會問噶咯，姚松炎，你上去城寨所講嘅嘢係咪支持城寨嘅立場啊？咁樣，喂，城寨好多問題嘅立場係同基本法係對立嘅喎。 劉西良講嘅嘢有啲有問題喎， 支持基本法啊？咁樣，喂，一樣嘅啫，同樣嘅邏輯嚟嘅喎。所以我就話佢惡劣嘅程度，我覺得係共產黨根本想象唔到。佢以為眾志周庭係一個弱勢嘅參選嘅一個人物，冇足夠嘅群眾基礎。他不知道这件事当上升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呢，你看到大律师公会改选已经看到了，涌下涌下。喂，涌下涌下的了，下面已经是。 喂，如果他正常地比周庭和姚松炎那些顺顺利利入了闸，其实是问的。因为你没有激起了个社会矛盾，不变成一个选举的议题嘛。现在就算你换边个，你说真的换个猫换一狗。 阿尼去参选得 我都，就算你而家周欧乐轩咁，我都睇高佢一线噶。虽然佢辩论即系搞到我妥妥咁喺度，系嘛？但系仍然睇高佢一线，因为点解啲人嘅谂法就系、是、喂你去得太过分，喂我点都喺个投暗票嘅过程里边发挥我自己嘅自由意志，表达我嘅抗议啊！ 嗱，所以可能系咁，按照你嘅逻辑，如果中梵建教 DQ 咗汕头大主教咧，可能我呢个地下教会 反扑 更加壮大， 系啊。 你有啲友真系话有冇搞错啊？咁有信德、咁有宗旨嘅人，你都 DQ 佢，系嘛？ 一路忠于梵蒂冈， 系咯，一路忠于梵蒂冈，你咁扑街去 DQ 佢咁样，咁可能就令到佢更加成为呢个咩嘅，可能有吸引力。 唔系，所以我觉得共产党都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噶啦，即系喺而家个咁嘅形势里边，以为佢完全能够掌握成个局势。吓、啊，习近平又讲话又剩，即系大家都要阅读。但其实呢个时候，我先觉得佢系最危险嘅阶段。佢不断喺度 reinforce 紧呢样嘢，其实背后就系代表佢内心系好虚怯啊嘛。 同埋巨人进击咧，总会贪胜不知输嘅，真系嘅。佢会不断过界咧，每一次都赢咧，嗰啲官咧就会心红咧， 就下一次就再越多。 你睇到中共咧，永远左嘅错误咧系立唔住嘅，右嘅错误咧好快会修正嘅。永远左倾由1930年代开始都系，一路到呢、這个。而家都系左倾嘅错误咧，系任何人都立唔住嘅。我觉得香港问题嘅左倾源于国务院嘅白皮书，呢份白皮书所带嚟嗰个后遗症咧，系立唔住嘅。我觉得 喂，所以当年阿矮邓，即系邓小平，有一句讲话咧系唔错嘅，即系佢唔系 specific 针对香港嘅问题，佢而系话我哋喺左同右之间，我主要系防左， 警惕右主要防左。 喺边个 occasion 我唔记得啦，但系呢句嘢系名句嚟， 因为老共。共产阿邓小平好清楚，因为中国嘅左独咧 系 喺个 DNA 里边，右咧只系咩咧思想嘅问题，左独系咩咧系本质嘅问题， 所以一路要警惕右，就是话你唔好谂到去一啲嘅 警惕咗， 唔系主要防左啊， 系主要防左， 右主要防左啊。 OK， 系啊，要防嘅反而系左啊。 系， 但你睇到嘅而家咁样咧，一路亮剑啊，强国崛起啊呢种咧，呢种咁样嘅新嘅左倾咧，失一极左主义咧，系立唔住嘅。我觉得佢唔系就唯独是香港， 嗯， 你成个国家管治都已经系啦。喂，大家你佢而家推嗰啲嘅叫做咩社会信用制度？顶用大数据去监控每一个国民，将来会引用嚟香港，我话俾你听。所以个香港新身份证， 我而家最近先发现， 你小心啊！真系， 我最近先发现啊，原来开一卡两号咧，系要登记身份证， 实名制噶， 住址审查噶，原来 实名制噶， 系啊，原来话新疆有条友啊，登记咗两张卡啊，俾人拉 直接 拉咗啊， 咁大碌， 我最近先知咋，因为我本来谂住开个一卡两号，即系放我 business 嘅。咁但系我谂下，我冇理由咁戆居喎，涂光雄怼个名埋去，咪即系引佢偷听咁。咁跟住我揾我个同事，我话不如你帮我开张。佢话唔好搞，大佬，你嗰啲电话 唔系咯， 好危险喎，大佬。 听硬噶啦，系嘛？ 系咯，我都头痛紧，点可以开到张卡啊，大佬真系。 唔使啦，买张 prepaid 先算啦。 唔系，我谂下咧，都系唔使啦，因为而家你嗰啲 Skype 啊，嗰啲咁方便。 系 Skype 好 Telegram 好乜都好啦，真系。 我攞你个 number 嚟 talk 咩？唉。 咁啊，节目结束之前咧，就要讲讲今日徐少华咧，其实就系因为头先开始唔记得咗讲，咁咧就因为佢有公事，所以咧就请咗假嘅。其实 佢好似有单亿几二亿嘅生意搞紧， 单雕搞掂之后咧，就可以喺 帮我哋 IPO。 佢自己 IPO 先。 哦 ，OK。 IPO 之后就帮我哋 IPO，、oh, okay. 我哋就唔想喺香港上，其实我哋想喺纽约上嘅。 OK，OK、okay, okay.。即系呢个 Nest 啊。 系因为香港唔俾，好似而家都未系呢个叫做同股不同权啊嘛。咁如果我哋个网台咧，唔系由我哋创办人控制，好似马云咁，冇理由散咗去俾啲小股东控制我哋噶嘛？到时改咗做民建联立场，咁咪死？ 诶、哎，阿细良，你唔喺度，嗰啲节目已经争好远噶啦。 系啦，嗱，咁咧就呢点解阿尼会走咗出嚟嘅咧？ 系咩事佢？ 哦，就系阿尼咧提早咧同大家拜年，其实系。 嗯。 咁阿尼其实喺度嘅，其实即系大家系见唔到佢啫。其实佢一路都 喂两两剑嚟，阿尼。 阿尼瞓咗觉，佢一路都喺直播室嘅，陪紧我哋做节目嘅。咁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咧就嗱，我哋咧就而家筹备紧咧，就会准备喺年宵市场嗰度做直播嘅。 嗯，边个年宵市场嚟？ 维园， 你自己book 个摊位啊？ 唔系啊，而家就商讨紧，就阿 Gary 同我揾紧，就系话可唔可以用民主党个摊位一段时间攞嚟做。 哦 ，OK， 做呢个 live。 你攞唔到民主党，去写民联咯。 你哋有摊位噶？ 系啊，阿毛哥， 喂，搵埋毛哥啦。 毛哥揾你饮酒啊，头先，大佬 call 我。 系咯，阿明又唔喺度，入翻去啦。 系啊，喂，你快啲申请入去用呢个 JP 身份探探阿明啊！ 佢系喺赤柱啊嘛， 赤柱冇错冇错。 咁、哦、即系有机会见到阿肥龙噶， 佢隔篱啫嘛，肥龙 系咩？ 系啊， 听讲肥龙喺赤柱都好 好大支嘢噶， 下噶。 佢同嗰啲我听阿明讲噶咋，唔知坚定流啊。不过阿明，我而家咁样讲出嚟，唔知对佢有冇影响咧？即系 小心、啊，你讲咗出嚟嘅话，阿明喺入狱中可能受到迫害噶、 啊。唔系，咁唔敢喐我哋啲人嘅惩教处。佢就话咧，阿肥狼就同啲惩教处啲人讲，因为肥狼就话叫我阿 Sir， 佢哋咁样啊嘛。点知肥狼系点讲？我嘅阿 Sir 得一个啫， 嗯， 就系曾荫权。 系啦。 咁就几威啊！肥龙真系， 咁而家佢实际上就系赤柱嘅政务司司长啦。咁啊，好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 了。那现在究竟哪个夺哪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闹钟，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